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即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慢慢近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个数据感应，我知道它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。我喜欢这样跟着你，随便你带我到哪里，你的脸慢慢贴近，明天也慢慢的慢慢前行。我喜欢你爱我的心，清楚我每根手指感应，我知道它在诉说着你承诺言语，我知道它在诉说着你。 是我的罪，让回忆流进酒杯，一个人怎么去分辨未知的错与对，我开始慢慢体会，当人群全部隐退，我还有美丽的曾经能带给我安慰。是非，我不想就这样看一切化成灰、yeah ，怎么能就这样连连头也不回？忽然我才发现身边还有谁，一瞬间伤痛惊醒不再。沉睡，伪装的我无所谓，却又在心里流泪，要怎样才能够做到看什么都完美？我已经感觉很累，我没有力气防备，有太多欢乐的往事，却悲伤着回味。沉醉，忘掉是非，我不。伤痛惊醒不再沉睡，一瞬间伤痛惊醒我不再沉睡。 怎么能将

抽屉，偶尔才翻开那些青涩回忆，幸福的笑容里一点一滴，那属于我们的秘密。回忆好像天上片片繁星，总不曾被时间忘记。当阳光照亮提醒黎明的苏醒，我们都试着学会怕